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个动的正是那早已进入神级，并且在唐三的努力下化为海神八翼的八蛛毛。海神八翼腾空而起，在那金色光柱的掩映下再次增大几分，那波浪云纹上荡漾出一层淡蓝色的光彩，将整个海神八翼都渲染成了绚丽的蓝金色，承托着它的圆形平台瞬间飞出，来到了唐三头顶的位置。一道灼热的金光从天而降，笼罩在唐三身上，那蓝金色的海神八翼也随之飞起，飞舞中从天而降，落在了唐三背后。炽热的感觉传来，已经近乎枯竭的唐三就像是被打了一剂强心针，身体再次颤抖，但这却是重生般快感带来的颤抖。那灼热的能量浸润着他干涸的经脉，精神力重新奋起，原本已经极为微弱的海神之光重新变强， 似乎有海纳百川般的庞大能量从背后涌入身体，力竭和虚弱的感觉消失了。 唐三的精神力也顿时感受到变化的来源，就在他背后，八片巨大的羽翼分别连接在他八根肋骨之上，也就是原来八蛛毛所在的位置。蓝金色的羽翼舒展开来，那庞大的能量正是这八片羽翼由那金色的海洋中吸收而来的。伴随着海神之光重新变强，在他照射下的海神三叉戟也开始出现细微的变化，三叉戟上的花纹开始出现了淡淡的金色，而那枚金珠也开始变得透明起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精脑能量被海神三叉戟吸入其中。随着大量的能量融入体内，力量感充满全身，唐三的眼神也在坚定中变得锐利起来。他的眼睛由瞳孔开始逐渐变成了蓝金色，并且快速扩张到全部眼眸之中。蓝金色的光彩在海神八翼拍打下融入，那个将海神八翼释放后的小平台也随之消失在唐三头顶上方。第二个平台承载了唐三天青牛蟒右臂骨的平台飘然而至，同样飞到了唐三头顶。清亮的龙吟声冲天而起，在空中回荡。在那清澈而充满力量的声音中，青龙腾空而起，脱离了圆形平台的范围，冲入天空之中。他那青色的身体在空中飞荡的过程中，带起大鹏的海水尾随其后，而他也渐渐由青色变成了蓝金色的巨龙。当那巨龙的身体攀升到肉眼难辨的高度时，骤然掉头而下，整个金色海洋再次泛起惊涛骇浪，龙吟之声始终不绝。光芒一闪，那巨龙瞬间缩小，强烈的吸扯力牵引着唐三的右臂抬起，那缩小的蓝金色的龙缠绕而上，炽热的感觉再次充满着唐三的心，前所未有的力量感骤然融入。唐三的右臂仿佛进入了熔炉一般，每一寸肌肤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快感，从指尖一直蔓延到肩头。在那澎湃的能量之中，铿锵爆鸣响起，蓝金色的铠甲在强光掩映之下悄然出现，肩膀处是一只突出的龙首，样子并不夸张，但却极具美感。肩铠向下延伸，整齐的甲胄带着龙鳞般的花纹覆盖了唐三整条右臂，就连手掌和手指也不例外。这铠甲完全贴合在唐三手臂的肌肉上，却没有一丝坚硬的感觉，丝毫不会影响行动。在右手掌心之中还有一颗蓝金色的宝石，一股强大的吸力由宝石处爆发开来，吸引着那金色的海水融入其中，顿时更加庞大的能量融入到唐三体内，而唐三的身体也像是个无底洞一般吞噬着。金色的海水通过唐三这右臂上的蓝金色甲胄不停地被吸引入体内，灿金色的水柱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煞是绚丽。 我的海神之光的消耗与恢复已经能够基本保持平衡了。 这才只是个开始，仿佛是受到了唐三那坚定的意志力影响，那圆形平台一个接一个地飞了过来，紧随着的就是唐三的蓝银皇右腿骨。晶莹的蓝银草飘然而下，每一根草叶都化为了一道流光，从唐三的脚下攀升盘旋而上，一直蔓延到大腿根部才停止。 铿锵的爆鸣声中，唐三只觉得右腿一紧，强大的力量感顿时传遍全身，纯和的能量瞬间波动，蓝金色的铠甲伴随着蓝银草带来的绚丽光彩与唐三的右腿完全契合在一起。右腿的铠甲上与海神八翼一样覆盖着波浪云纹，也将唐三的每一寸肌肤都保护在内。小腿侧面有三根如同骨刺一般的凸起，每一根刺状物尾部都带着如同小翅膀一般的弧度。等第三个圆形平台伴随着海神右腿铠的契合而消失，第四个平台随之出现，邪魔虎鲸王的虚影一闪而没，强横地撞在了唐三左腿之上。 左腿有一股冰冷的感觉， 这冰冷的感觉也令唐三精神一振，与右腿一模一样的左腿铠甲出现，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右腿正面隐约中有着一道淡淡的光晕，如同利刃一般的光晕，那显然是和邪魔虎鲸左腿骨原本的虎鲸邪魔斧技能有关。每多一部分铠甲与身体契合，唐三的力量都会成几何倍数的增强，额头上海神三叉戟烙印释放出的海神之光也会随之增强。这些铠甲成了唐三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将那海神神奇力量充分释放出的最重要的神器。接下来出现的并不是唐三预料中的头部魂骨平台，而是直接飞出了第七平台。泰坦巨猿左臂骨凭空而至，铿锵有力的爆鸣声中，粗壮充满棱角的左臂魂骨覆盖。与右臂魂骨不同，左臂魂骨的肩铠是平直突出的，并非龙形，而且左臂魂骨看上去要比右臂魂骨粗大一些，但整体的构成和波浪云纹却是一模一样的，并不会因为两臂铠甲的不同而显得不协调，反而充满了力与美的感觉。四肢魂骨齐备，再加上唐三背后的海神八翼，圆形平台周围的金色海洋沸腾，海水围绕着圆形平台冲天而起，化为一个巨大的金色漩涡，在圆形平台周围剧烈地旋转着。庞大的海神能量疯狂涌入唐三体内，似乎是在重塑着他的身体，改造着他身体的每一部分。紧接着第六平台飘飞而出，灵魂彻底破碎，被全部融入魂骨中的深海魔鲸躯干魂骨腾空而起，从上方而落。当他还在空中的时候，原本紫色的魂骨就已经变成了蓝金色的铠甲，极其绚丽的躯干甲胄连同百叶战裙一同落下。铿锵的爆鸣声中，充实的感觉从全身每一处传入唐三体内。他的头发快速地延长，一直延长到腰部，发色中没有金，只有那如同大海般深邃无尽的蓝。蓝色长发随风飘扬，全身铠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由深海魔鲸躯干魂骨所化的躯干铠甲显得极为大气，厚实的胸铠如同鱼鳞一般的腰部铠甲，以及光滑流转的百叶战裙与四肢铠甲配合都显得那么绚丽。在胸口正中的位置，一个足有拳头大小的水蓝色菱形宝石镶嵌在胸铠与腰部铠甲之间，如果仔细注视，能够看到那水蓝色的宝石之中闪烁着如同深渊一般的漩涡状光彩，与当初深海魔鲸王化身人类后所穿铠甲上的紫色漩涡状宝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这块宝石中所蕴含的却是纯粹的海神之力。四道光芒分别从唐三的双肩以及大腿根部亮起，正是四肢铠甲与躯干铠甲结合的位置，同时亮起的还有背后连接着海神八翼的八根肋骨处，契合的声音是那么动人。在澎湃的海神能量簇拥下，躯干铠甲完成了与四肢铠甲以及海神八翼的融合，真正成为了一个整体。就在所有契合完成的一瞬间，那一直没有飞过来的第五平台飘然而至，不再是飞到唐三头顶，而是飞到他面前那放有海神三叉戟的第八平台之上。头部魂骨悄然飘起，在他周围仿佛出现了一个对应外面那巨大漩涡的小漩涡，头骨开始出现变化，蓝金色的光彩炫目闪亮，缩小版的三叉戟戟刃形态出现，连接它们的是一个圆箍，形成了一个三叉戟蓝金头箍，头箍上那圆环的中央位置是一个小型三叉戟的镂空痕迹， 当他飘飞而起，落在唐三头上，将他那蓝色的长发竖起时，那镂空的纹路正好对应上了唐三额头处的海神三叉戟烙印。顿时，强烈的蓝金色光彩骤然爆发，在唐三面前那一直被海神之光照耀的海神三叉戟也随之出现了变化。戟身再不黝黑，那曾经带给唐三巨大神力的金色魔纹完全闪亮，强烈的金色混合着海神之光的蓝色，化为璀璨的蓝金色，蔓延到戟身的每一个角落。而那以晶珠为主体重新凝聚而成的海神之心，也终于在这夺目的光芒照耀下变成了璀璨的菱形宝石。同时出现变化的还有唐三那海神头箍上的三叉戟纹路，与唐三自身的烙印契合的同时，那三叉戟纹路已经化为了另一块小型的菱形宝石，烙印在中央，令这蓝金色头箍看上去更加完美而绚丽。澄澈的没有一丝杂质的海神之光正是从这头箍正中射出，照耀在海神三叉戟刚刚形成的崭新的海神之心上。 我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了这里绝对的核心，还有海神三叉戟，这熟悉的气息又回来了。 唐三背后的海神八翼骤然张开，强烈的蓝金色的光雾从他身体周围腾起，伴随着这光雾变得越来越浓郁，终于化为一道蓝金色光柱冲天而起，与烙印在唐三灵魂最深处的一切融合，成为前所未有的庞大能量。唐三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灵魂，他的灵魂已经真实的存在，就变成了一块蓝金色的菱形宝石，出现在他额头正中的位置，与海神头箍上的宝石内外呼应。唐三并不知道，灵魂实体化就是成神的标志。从今以后，他的精神力已经正式进化成为了神念，海神的专属神念。充满感情地看着眼前的海神三叉戟，唐三双眼中的蓝金色渐渐褪去。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当初在获得瀚海乾坤罩后，自己身体的变化是为什么了。 之前魂骨经常会出现的灼热感，应该就是海神之心带来的能量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的魂骨。魂骨接受海神之力的浸润，慢慢地进化着，直到这最后传承仪式的开始，这整个进化过程才算彻底完成。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